藏着执着的信念，英雄从不轻叹，只用此生乱流年，一腔的热血，举杯望青天，掌心下明月，往事化作尘烟。水波淡淡双云烟，和你相遇的那天，也是同样的季节，所有悲欢离合已翻阅，看尽繁华始终如初见。